俄罗斯统一和谐党20号成立了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筹委会，庆祝金日成大元帅诞辰贝宁社会主义党筹委会20号在科托诺宣告成立。筹委会决定在太阳节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高贵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另外，庆祝伟大的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埃及筹委会19号宣告成立。